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，盖一座城堡，我们好到疯掉，像交换十三多年双胞，生命在一场不顾烟火下了眼角，世界再大不顾你我凝视的微笑，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切好好，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，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掏出名为日常的煎熬，忘了要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要找，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，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，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，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，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，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到遗憾无法打扰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别老，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， 别人来 是神的伪装，消失强忍的伤，就让我走向你，走向你的床，就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的伤。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，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。尘埃飞扬，追寻赤裸逆翔，奔去七月心肠，时间烧灼滚烫，回忆撕毁异乡，路上行走匆忙，难能可贵世上，散播留香自唱。我欲乘风破浪，踏遍黄沙海洋，与其误会一场，也要不负勇往。我愿你是个谎，从未出现南墙，笑是神的伪装，笑是强忍的伤，就让我走向你，走向你的床，就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的伤。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，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。 天的上午，分开很多年，满以为没有包袱，我还打算回顾我们为何结束，还想问你是不是一个人。笑容给我礼貌的招呼，当我想诉说这些年来的感触，你却点了满桌我最爱的食物，介绍我看你本天文 学的书。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若无其事，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当我想坦白我们的乐多与苦，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毫不堵，我才明白时间叫分手还残酷。老朋友了再没资格不满足，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若无其事，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梦寐以求的幸福，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若无其事，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

雨过天晴之后的天，有一点不浪漫感觉，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，这一刻才发现，在想一次之前，I stay up every night thinking if you were here you'd put me right. I know I was stupid to let what we had go to waste. Why does everything I love always get taken away? Ghost in the wind calling you to take me home. Go- lost in the wind, crying, where do I belong? Can anyone hear me now? Can anyone hear me now?When I was terrified, you were by my side. Now you're gone, I have nowhere to run, no place that I belong. Left burnt in my search for love. I know I was stupid to let what we had go to waste. Why does everything I loveAlways get taken away. Ghost in the wind calling you to take me home. Ghost in the wind crying, where do I belong? Can anyone hear me now?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？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，是不可拥有。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。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？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会要分手。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月圆仍然不开口，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。

简单的和弦，第一声是你安抚我，第二声是你敲醒我，第三声你看穿我，赤裸裸。既然你早知道他不在身边，醒来找不到他，我每天都演一遍。你什么故意捉弄我，允许他继续打扰我，直到有天我累了，却逼我只能躺在你怀中。 笑吧，想你我初次见面，别与我说吧，即使誓言明天就会变，抱紧我吧，在天气这么冷的夜晚想起我吧，在你感到变老的那一年，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，过去的岁月总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明天未来生活不同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沈腾，欢迎收听FM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青年的声音。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吴刚，欢迎大家收听 FM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活力982，生而不同。大家好，我是尚文杰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热力开播。 大家好，我是徐亚斌，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。 大家好，我是杨坤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一白，欢迎收听 FM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海泉，欢迎您收听 FM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有很多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，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逐渐被遗忘，不经意的邂逅，不经意的别离，成为命途中最美的点缀。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，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首忘不了的歌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唤醒尘封的记忆。 现，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，那双清澈的眼。如果能有明天，我会更爱你一点。但我将离开，消失不见。 站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，你顽固的神经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每颗心都相信，每个人都给予，每个故事的自己，反复的问着自己，这些年绕不离，你是否会叹息？有什么是你永远不放弃？ 小城静静地朝白河边，为纪念他的宁静，我的名字叫做安。乍暖还寒的春天，燕子飞过田野，白雪悄然的笑容，在我十八岁那一年，离开了他的视线，来到陌生的城市。 天，燕子飞过田野，飞到陌生的城市，我的名字叫做安，我的名字叫做安。在这个陌生的世界，世界原来广阔辽远，怎么也望不到边，人和人越冰冷漠然，我找到我的爱人，我从此一去不返，我告诉他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做 城市。 红和剪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。 Went up and smoked. 箭，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一千岁，到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共你三三对，好得戚，好得意，被蓝天帮中闲事，就算翻风雨，只需睇到你。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，欢迎收听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马苏，欢迎收听 FM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广场村， 欢迎收听 FM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。

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。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？你知吗？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，苦过痛，渡过火，沿途为何没爱河？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。 tell me beautiful lies. Cover my eyes with your hands. Just pretend we're better. Turn out the light. There are no more surprises to come. Let's be numb together. 秋冬放开了你，你让我怎么平静？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。夏天像他一样天晴，那年秋天的风映入慌乱的耳机，那年冬天身边缺了你。如果春天梦里面没有你，如果夏天街角遇不见你，就算秋天的风带你回不到这里，我的心就像冰冷的冬季。春夏秋冬失去了你，我怎么过一年四季？漫无目的的胡言乱语，让我独白出谁的回忆。春夏秋冬放开了你，你让我怎么平静？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。春夏秋冬失去了你，我怎么过一年四季？漫无目的的胡言乱语，让我独白出谁的回忆。春夏秋冬放开了你，你让我怎么平静？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，怎么去寻找春天的轨迹？看着大雁一起回归远方，心中想着伴随你的姑娘，看着落叶飘